庄稼啊，那个黄黄叫到山北。 本首歌曲由飞鹰 QQ 3892918 32为您独家放送。 心，一把火，一个目光。 肩膀，是北方的男儿，心甘情愿两眼泪汪汪。情郎就像神奇的太阳， 神奇的